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唉，冇问题，攞去。 大家好，今天又到新一集《天下波經》，有我 Cyrus 同埋 Vincent。 系啦，咁啊，其实咧要同啲观众讲翻啦，因为其实咧上个礼拜我哋冇做咧，就是、因为咧根本你成个 country 成个美国咧，嗰、那个焦点都唔系 NBA 度 ，NCAA 啲人赌波赌到，啲人赌波赌到黐线，系咪先？ NCAA 好似有几个 major upset 咯， 好 upset 啊！屌我输16有4队入咗赌波，4队输够晒啊！ 哎呀！ Duke overtime 輸咗俾啊慘嗰場， 輸咗俾嗰隊咩 UMass 唔係 Duke 嗰場 ，Duke 場輸另一隊好似 Kansas 啊， 輸俾嗰隊咩 MC 有一部。 跟住咧，奈歐林 number one 先輸俾 Chicago， 奈歐林 Chicago 咧仲撲街 ，Sweet Sixteen 定係 Elite Eight 嗰陣時咧，贏咗我一隊 Nevada 贏一分啊，而家佢係 Final Four 啊，我賭嗰隊嘅，我有份噶。啊！仆街 ！Fullerton 咪真係開波輸咗啦。 Fullerton 第一 round 輸咗啦，第一 round 輸咗啦。 依家個 Final Four 係邊四隊啊？ Loyola Chicago、Michigan、Villanova 同埋 Kansas State 好似。 都 輸咗啦。 Michigan 呢度啊 ？Michigan 講頭先講啫嘛。Michigan、Loyola Chicago、Villanova 同埋一隊係 Kansas State 好似係 Kansas State 係啊 ，Kansas State 係贏咗另外一隊 Kentucky 啊嘛，好似 Villanova 都冇嘅啦， 有 喺度 Villanova 係 咯 ，Villanova 係咯，唉，仆街真係，所以唔好講啦，唉， 咁但係嗰場我覺得係有機會贏嘅， 不過嗰場冇睇，因為但係咧佢係啲人話好精彩，因為佢 back and forth， 大家咧都係鬥功， 係好睇。 跟住打落 overtime， 唉，真係。 但係臨尾嗰個正常係 charge 啦，但係 call 咗佢 blocking， 所以成個 momentum 轉曬。 我聽過 Warren Buffett 佢今年佢每年都會整一個 tournament 啊嘛， 係 今年加碼喎， 嚇， 今年 個人冇人中啫， 點會有人中咧？黐線，冇人中㗎。 佢所以話先抌呢個盤出嚟話， 講真啦， 唔會有人中嘅。 啊，股神抌個 tournament 出嚟， 不嬲，年年都有㗎。係，我覺得就係股啦，要股中曬全 部。再博幾隻， 由頭到尾。 1秒。佢交到2秒，講真啦，你交到10秒都冇人中啦。 冇人中嘅，你話第一彎已經咁撚多 up。 哇！但係而家呢個 Loyola Chicago 喎，真係喎，而家可能我成個美國都準去贏喎，咁樣喎。我唔記得佢翻到科對邊隊啊？唔記得咗。 有啲人ESPN 有啲人話唔想睇佢入到 Final Four 啦，因為佢話唔係佢打得好啦，係somehow佢哋嘅攻勢啊同埋組織係好啲，但係唔係話有啲咩超突出嘅黑球員。 屌佢贏咗我 Nevada 嗰場，贏一分啊！如果分咗我 Nevada 已經 Final Four 啦，分咗我仲要。 哦，你有揀 Nevada 啊？ 你有揀 Nevada？ 有啊，我揀嘅，我有四隊，因為我有四隊喺 Sweet Sixteen 入邊咯，輸夠曬全部。諗住 Duke 冇黐牙噶啦 ，Duke overtime 輸。 嗰場係好睇， 冇 NCAA 基本上咧。 但 overtime 嘅話，嗰度就唔好睇。 其實 NCAA 咧，邊隊冷咪邊隊啱啊！我覺得 可以啊， 好似我 Loyola Chicago 咯。 send 個 picture 咁一賠200係咪？但你冇人抌800蚊落去嗰隊贏喎。 800蚊你都可以嘅，同人夾咪得咯。 唔係冇可能， 同人夾咪得。 除非你嗰一大畢業嘅。 唔係啦，係啦，好大機會啦， 你同人夾咪得咯，每人四嚿，除翻你嗰個幾十百，每人8000咯，唔知幾和味啦已經，同人夾咪得咯，係咪先？ 你正常都係最多都係買100啦，係咪？ 所以即係我哋四個，我哋天下幫啲四個主持每人夾2嚿得㗎，係咪先？ 唔係，你會打個咁弱雞嘅嗰隊？ 但你唔 係。你好難講，因為 算流水海 啊， 唔會，因為你唔會，因為佢嗰個 single elimination 嘅話咧，都有賭下，有一搏下嘅，即係你 佢買係買 money line 喎， 即係 唔係賠率喎， 即係勝同負啫嘛嚇， 係咯， 係咯，咁 anyway 啦 ，money line 好難買佢哋啊，係嘛？ 你講翻呢場波之後咧，跟住咧呢場波完咗之後咧，一場波一完咗之後咧，就訪問呢個。呢個 CBS 咧就嗰個主持就訪問呢個 Donald Trump 嗰條女啊嘛， 係 點知嗰度啱啱就 CBS 好嘢 啱啱就等住 Final Four 完，唔係嗰嗰 NCAA 完，如果仲播完，我就即刻播啊！ 特登聽啊， 特登聽落去，佢嗰個收視二千幾萬睇啊，好撚勁啊，好撚勁啊！我之前又想講嘅， 特登搞事咯。 咁梗係，咁佢攞收視咁，梗係咁噶啦。喂，特登播 NCAA 完咗之後即刻播，啲人唔會，啲人唔會啱啱播 即刻睇啊嘛， 即刻睇啊嘛，係咪先？我睇咗成四十分鐘啊，係咪先？係啊，雖然你我 仔個好賤喎， 係啊， 邊個係台長嚟㗎？ 唔係佢係咁 啦。我而家全美國啲人啲媒體都攻 Donald Trump 噶啦，係全美國噶真係。 係啊，但係我 唔係佢，其實佢唔尊重傳媒啫嘛，佢講啲嘢。 係係，咁當然啦嚇。 咁梗係啦。 You are bad media. You I'm gonna talk. I'm not gonna talk to you. 個選舉之前都係咁啦。咁但係佢唔係淨係唔尊重傳媒啦，佢唔尊重好多人噶啦，已經係咪先？ 不嬲都 係啦，係咯，咁 anyway 就唔係講呢樣嘢啦，咁講翻 NBA 啦，咁 NBA 咧就剩翻嚇兩個禮拜都唔夠好似，咁啊講翻 平均仲有七八場 咯， 係咯，咁啊講翻啊 Vincent 講翻最新嘅 standing 啦，今日係三月尾啦，三月廿九，係啦，咁啊 東岸第一就係 Toronto， 第二咧就係 Boston 啦，五廿二場啦人緊，係 咯， 五廿二場 啊，其實都唔差， 好， 係啊。第三就 Cleveland 啦 ，Cleveland 啊，今年戴眼鏡啦，但係 Cleveland 都散曬，對波冇辦法。第四名 Philadelphia 咧就係眼前一亮，上年包艇，今年第四， 好犀利。Ben Simmons 做 Embiid， Ben Simmons 做 Embiid 呢兩個真係好勁啊！呢兩個簡直係雨神殺手。 做 Embiid 好似最近傷兩三場好似啊， 係啊。 Anyway 係咯，繼續講。 我覺得佢哋好似難唔到入進咁啊。 嗯。 好似櫻木花道同埋流川枫 ，Ben Simmons 我相信都係 Rookie of the Year， 冇乜走雞， 冇走雞啦， 係啊， 冇啦。 第五名又起追望啊，就係、是、Indiana，我估唔到， 係 Pacers， 我最中意睇第五名，係啊。第六名 Washington 都係正路啦。 Okay. 第七名 Miami，都係正路。第八名 Milwaukee， 我都有少失望。 嗯， 我覺得 Milwaukee 唔至於第八名咁低。 你知 Milwaukee 咧最近咧有兩場輸咗俾 Keeper 嘅。有上個禮拜有一場主場輸咗俾 Keeper， 啱啱最近作客又輸咗俾 Keeper， 係啦，比較失望啲啦。咁你講下西岸啦。 西岸啊，第一名唔使講啦，全 league 嘅冠軍 Houston， 六十一場，十四場係刷新咗 franchise history。第二名就係、 是，但 Houston 佢最近改講咧，佢連贏十場啊。 哇！ 最近連贏十場， 佢係輸咗一場啫嘛。你最近廿場咪輸一場？ 輸一場一個 upset 啦，一個輸咗俾條廢隊啦，好似。 哦，係咯，我唔記得咗輸俾佢咯，係咯，咁啊，係咯， 唔係廢隊嚟㗎，好似 OK 嘅，我記得係 OK 嘅，我覺得。 第二名就係 Golden State 啦，54場。咁第三名咧就同第四名啊爭8場，就係 Portland Trail Blazers。 嗯， 都係眼前一亮啦。 我睇 Portland 咧，今年好大機會贏到50場，好大機會。 我覺得 Portland 應該係第二 round， 應該冇問題。 冇問題，冇問題。 係啊。咁啊，第四名就係 OKC 啦，44場啦。咁啊，同第五名啊 New Orleans 爭一場啦，43場啦。San Antonio 今年好失望啦，但係其實都唔係話太失望，因為佢今年 太多 傷病啦。 我覺得 Pop 冇所謂啦。 你 Marcus 又傷過添啦，係咪？ 阿 Pop 都話贏咗5屆冠軍戒指，今季唞一唞啦，係咪先？ 第七名就係 Minnesota， 今年咧佢好似連續10年都冇入過 playoff 啦， 係 今年就 playoff 喎， 嗯， 所以今年其實佢哋都打得係好好嘅。 Suppose 咁多勁人係咪？ 係啊， 係 其實西岸好 唔係你如果你 Minnesota 個城市可能話應該再要好少少嘅，其實，但係因為佢真係打得 都有傷兵啦， 係咯，咁啊係咯。 第八名係 Utah 啦 ，Utah 就都係有少 犀利啊， 都係有少少喜出望外啦，因為今年冇咗 Gordon Hayward。 但係嗰陣時我一開波就衰咗啦， 係啦， 因為啲Utah 個 bench 好勁啊嘛， 啊係啊， 啊好平均全成隊添咯。 好啦，咁啊跟住第九咧就係 Keeper 啦 ，Keeper 啦， 嗱 Keeper 咧我第十咧就係 Denver 啦 ，Keeper 我要講就係咧，我睇翻 Keeper 由上個禮拜到咗季尾之後咧，佢嗰個對住啲球隊咧，除咗係琴晚嗰場 Phoenix 同埋 Lakers 之外咧，對對都係 playoff team 嚟噶，好眼嘢嚟噶。佢咁但係咧，佢呢幾場打得好嘅。佢上一場咧，琴晚就贏咗 Phoenix 啦。上一場頭先講啦，佢作客就贏咗 Milwaukee 啦，佢作客贏咗 Toronto。 係啊， 嗯 ，Houston 輸嗰隊就係 Toronto。 啊，係輸俾 Toronto。 係啦，冇錯。咁啊變咗，其實 Keeper 上個禮拜我哋冇做節目睇到咧，係真係冇乜機會入 playoff。你頭先講啊，佢嗰個餘下賽程真係好 tough 啊嘛。 嗯。 咁但係睇翻而家佢再落後 Utah 一場啫，同埋咧佢應該就算佢入到 playoff 都係應該排第九，因為咧佢同 Denver 之前都講過啦，佢係 head to head 佢係贏 Denver 噶嘛。OK， 同埋 Denver 最近嗰個比較嗰個水準跌咗啦，連贏兩場。Clipper 最近連贏三場啦。 我想問下咧，如果 Clipper 同 Utah 如果大家贏咁多場嘅話咧，係邊個 advantage？ 係啦，咁啊睇翻你嗰個 head to head 嘅話咧，你要睇翻 Clipper 同 Utah 咯。如果佢常規賽裡面睇下邊個贏得多咯，同埋 Clipper 同 Utah 唔同嘅 division 噶嘛，可能大家今季都可能只打三場，有啲球隊會打四場嘅。咁睇翻最緊要睇翻 head to head 咯。 如果三場嘅話，即係如果二比一就 Clipper 入個咯。 係啦，如果二比一 Utah 領先，咪 Utah 入咯。 咁 但係都唔係，你要睇埋呢個 Minnesota 同埋 San Antonio 之前嗰幾隊。嗱，頭先你講呢個第四同埋第八都係差兩場，第四同埋第九都係差三場，好問啊！但係頭先都講啦 ，Keeper 嘅最近真係狀態真唔係太差咯，佢都有都仲有機會嘅。 其實今年我睇 Keeper 嗰啲波咧，係多咗好多波 movement。 嗯， 係啊，即係同埋咧，佢呢家咧Point in the paint 係全個 Leaper 第三 嘅。哦，呢、這個係。 即係之前咧 ，Clipper 都係鳩掉啊嘛。 之前佢最慘嘅一樣嘢就係成日都靠 Chris Paul。Chris Paul 淨係獨食一味 ，Chris Paul 入就帶波交翻出去咁樣，所以 Chris Paul 佢唔殘都俾人打到殘啦，係咪先？所以你而家佢唔同，有好似你話真係有啲波 movement， 大家 波 movement， 同埋佢好多有佢個睇個 Keeper， 佢對佢好多隊嘅球員都可以得分。自己揾食， 係喎，今年成隊波平均喎。今年咧，嗰個 Sam Decker 都好勁喎。 Sam Decker 唔係佢今年換翻嚟嗰個咧，Tobias Harris 咧。 哦，嗰個佢尋日攞好多分啊！ 喺 Detroit 過嚟啦，跟住有一個嗰個 Milos 個 last name 叫咩啊 ？Milos 佢都打得好啊，邊度啊？ 唔識讀啊。 同埋呢最近呢個阿教練個仔啊，阿邊個啊？Austin Rivers 打得好啲嘅 ，OK 啦。可能冇咗 Chris Paul 裏面，冇咗啲陰影啊嘛，打好啲咯，係嘛？ 佢都，但係再第一題，今年 DJ 罰球啦，六成啊， 係咧，真係做過 有哇，好勁啊！佢呢家咧平均咧，你真係你見到佢冇咁生硬啦，即係起碼講真，一場嘅平均最少射六七個罰球， 嗯， 即係一場依家平均多咗1.5分， 唔係同埋。DJ 這樣嘢，佢真係冇乜點傷啊！佢真係，佢真 係咁嘅 size 嚟講， 佢真係同立班一樣冇點傷啊嘛！我諗 DJ 佢硬淨㗎， 係硬淨啊！ 硬淨啊！ 嗰啲唔係， 同埋 DJ 打法你睇下佢啊，都唔肯追波嘅，成日都行慢行翻去嘅，即係佢都打得自由。 太高大佬七尺，點追波啊？大佬佢七尺奧尼爾咁樣點追啊？大佬雖然佢瘦奧尼爾啫，係啦。咁啊，講完呢個 standing 之後咧，就要講翻啲另好似上一集咧，我有講過 preview 咗今年嘅另今集咧講一個 topic 啦，就係講呢個籃球嘅名人堂，即係 Hall of Fame。OK， 咁啊啱啱今日同琴日咧，好似出咗個消息咧，話有四個被提名嘅球員咧，應該今個 weekend 就宣布咧會入名人堂噶啦。咁但係唔講住邊個先啦。OK， 咁啊首先講一講呢個籃球名人堂嗰、那個。個 timeline 咧，即係話，譬如每年咧十月或者聖誕嘅時候咧，就會嗰名人堂嗰個 NBA Nation Basketball Hall of Fame 就會宣布就話，哦，有咩球員有資格被提名 ？OK， 十月嘅時候，即係聖誕或者前後啦。咁到二月咧 ，NBA All Star Game 嗰個 weekend 咧，佢就宣布有邊一幾個係 finalist。OK， 咁邊度 finalist？ 一年有幾多個？ 佢冇話幾多個㗎，冇話幾多個，所以一年有一個頒獎典禮就係九月嘅。 OK， 咁咧佢 outside game 最後係三個啊，通常 唔一定三個嘅。咁我一陣會講。OK， 咁咧今個 weekend 就 final four weekend 會正式宣布話有邊個球員會入到 M basketball hall of fame。OK， 邊個會登上神台啦？ 係啦，即係九月咧，佢有個頒獎典禮嘅每年。OK， 嗱又講啦，上一年咧。我哋識嘅 NBA 球員只得個入到 Basketball Hall of Fame 就係 Tracy McGrady，OK？、Okay? 嗱，前一年就好啲啦，有 Shaq， 有 Allen Iverson， 同埋姚明 ，OK？ 但姚明嗰個咧，佢好似話佢係喺即係有啲貢獻對籃球界 ，OK？ 唔係話佢場上面有打得幾好。 哦，佢姚明因為佢將 籃球帶去中國啊， 係鬧中國，將世界將籃球即係世界化啦。 話呢家 NBA 好多precision 都中國打， 係 係啦， 遲啲可能 NCAA 有啲，就算 NBA 有啲冇打嘅都去咗中國打嘅。 哦，係啊，係啊，嗰個係啊，中國。 Stephen Marbury 都係好似係喺中國 打，哦， 打咗好耐啦，打咗十年左右啦，打咗好耐啦，係啦，咁啊。就講翻啦，嗱，但係咧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咧，嗱近年咧，但係如果佢嗰個 requirement 咧，你點樣要入有 basic 嘅 requirement 點樣入到被提名嘅 basketball hall of fame 咧？就係話咧，之前好多年之前咧，一定要你退咗休之後五年先有資格被提名。 嗯， 退休之後五年，退休嘅時候就係話你一定要完全冇打 professional basketball、嗯。OK。即係你之前你 Allen Iverson 咧，退唔打 NBA 咪走去第二個國家打嘅，唔得，一定要完全退休。嗯、OK， 嗰係之前五年之後，而家咁咧，2015年咧就降低咗個門檻， 係 就係、是、只係退休四年就得啦。OK， 但係2017年12仲降低少少門檻，就係、是、退休三年之後， 嗯， 即係退休咗完全退休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三年之後咧，就可以被有資格被提名。Basketball Hall of Fame， OK， 咁啊，而家好快就講翻今年有邊個係 finalist 啦 ，OK， 有哇，今年好多勁人啊，有 Jason Kidd 啦，有 Steve Nash 啦，有 Ray Allen 啦，有 Grant Hill 啦，有 Chris Webber 啦，有 Maurice Cheese 啦，嗱頭先講咗幾個咧，應該係 Steve Nash、Jason Kidd 同埋 Ray Allen 係第一次被提名嘅 ，OK， 即係有啲球員咧，佢第一次俾人提名咗之後咧，佢入唔到嘛，唔夠票數入咧。咁又再翻嚟咯，譬如好似 Chris Webber，Chris Webber 同 Grant Hill 都比較退咗耐啲啦 ，OK，Maurice Cheese 又係啦 ，OK， 咁啊，所以有啲人咧，有啲球員咧，譬如你話好勁啲球員嘅，佢就會即刻入到 Hall of Fame 啊，嗰啲叫 First Ballot，First Ballot 先一俾人一投票就即刻入到去。 Ray Allen 都唔使投票啦。 嗱咁啊，譬如你話 Michael Jordan，Kobe Bryant，Shaq 都唔使啦，一定係自動入噶啦，係咪先 ？Automatic 啦 ，automatic 嗰啲叫 First Ballot，OK、okay?。咁啊，講翻今年 方都係啦，前啲應該會 唔使啦，佢直頭係啦，直頭係啦， 係啊 ，automatic 啦呢啲， 係啦 ，Kevin Garnett 嗰啲都係直頭嘅 ，KG 等下啦。 嗱，咁啊，講翻啦 ，Curry 係咪咧？都係啦，應該 啊。嗱，咁講翻啦， 暫時睇下有機會嘅。 講翻啦，咁啊，講翻呢個有啲咩球員講，你第一個要講一定講 Steve Nash 係咪啊 ？Steve 咁勁係咪啊？咁啊 ，Steve Nash 好勁喎。 講翻 Steve 咧嘅數，咁啊佢個 resume 啦，佢有兩屆 MVP 啦 ，OK，NBA All Star Game 八次，三次嘅 All NBA First Team， 兩次 All NBA Second Team， 兩次 All NBA Third Team，OK，、okay? 五次啊領五個球季領先 NBA 助攻 ，OK， 咁跟住咧嗱佢咧佢試過有四個球季咧，佢嘅數字係點咧？五十、四十同埋九十。 即係 field goal 50，然之後 三分 四十，九十係罰球， 係 好撚癲啊！真係 好撚癲。 講真啦，人哋有啲人啊，淨係 field goal 都冇40%啦，三分之後都傷噶， 好多。 field goal 係 Kobe 你都好似 三分正準過人哋 field goal。 係啊 ，Wesley Johnson 屌你老味，30%廿幾%啫。 係啊， 咁樣真係好撚勁喎 ，John Lynch。 係啊，三十幾係啊 ，Steve Nash 係 ，Steve 係啊，真係啊。同埋咧，佢試過咧， 有一場好勁喎，個鼻咧拍尾咧，佢兜住拍翻個咁繼續打波喎。 佢拍翻正㗎。 係，即係唔知邊個望到佢塊個歪個嘴都歪埋嗰個人，睇住佢拍落去，佢咪打緊新定係打緊 Lakers 咯？先佢 嗱，佢有一個球嗱，佢咧佢有一個球季咧，話佢咧唔係佢係領 NBA 領先嘅歷史上咧。是最高的罰球命中率 90.42%， 即是可能他射一千球才入才 miss 了八球。 90.42 是啊 90.42 他過了 Mark Price， Mark Price 都很厲害， Mark Price 都不夠你 OK， 即是他 No.1 啊， 是啊，他的罰球命中率是最厲害的 OK， 他試過好像有一個球季呢是90，等我看看先，有一個球季呢是他是90，等等先，呢個係季後賽嘅。佢有一個球季罰球係 938，黐撚線， 93.8% 定係咩？ 93.8% 係 咯， 好 撚 勁啊！ 犀利。 有另外一個球季稍微弱啲啦，9.21。 佢好少 under 九喎。 佢係有一，佢係開頭嗰段時間打 Phoenix 同打啦，之後佢有段時間又翻 Phoenix 噶嘛。 佢係有一段時間打 Dallas 咧，都係八點幾，但係都差唔多九啦。即係佢差唔多咁打咗咁多個球季咧。 屌，嗰啲 stat 真係好撚瘋狂喎！ 係啊，好瘋狂啊！咁咪變咗頭先我講到做邊度啊？咁但係咧， 五十四十九十頭先 係啦，五十四十九十，哇！五十四十嗰個真係好癲啊！ 咁就係瘋狂。 係啦，咁佢就 冇忘記喎，佢唔係 power forward， 唔係 small forward。 point guard， 佢 point guard 嚟， 佢 point guard 係，即係佢啲波全部都係唔係鏟籃就係射波中距離咯。 佢就係靠技術， 好撚勁啊！真係。 係啦，咁咪靠技術 ，OK？ 咁啊同埋 Steve 大家都知啦，佢係加拿大籍噶嘛 ，OK？ 佢打加拿大嘅國家隊噶嘛，呢個順帶一提啦。咁所以同埋佢係攞過咧，有一年係攞過呢、這個Citizen Award， 即係咧 John Walter Kennedy 即係話咧嗰啲有球品啊，有啲體育精神嗰啲獎，佢攞過一屆嘅。 哦，佢唔會串人啦，佢齋打波唔 talk shit 嘅。 嗯，佢咧頭先講五十四十九十嗰個咧係。 50-40-90 club 佢 NBA 歷史上只有得兩個球員，佢係其中一個。 邊個另外邊個？ 另一個係 Larry Bird。哦，即係佢咧，佢係多過一個球季咧，係五十四十九十嘅。 嗯， 除咗佢之後就 Larry Bird， 即係得兩得 好撚勁位真係。 係啊 ，OK。所以咁啊， 但係我覺得佢會好睇過 Larry Bird 喎。Larry Bird 好似慢動作 replay。 Larry Bird 呢邊都係啦， 但係你 係 起手啊入 嘅喎。咁嗰陣時就唔同啦。咁下一個球員要講咧，又係勁人啦，大家唔使講。屌，下一個球員又係 Jason Kidd， 哇 ！Jason Kidd 雖然大家都好熟啦 ，Jason Kidd 贏過一屆冠軍啦，幫 Dallas 被燉咗咯喎，所以佢 之前佢被人炒咗啦，做教練。 依家又衰咗啦，又被人炒啦，啱。 係啦，咁啊 ，Jason Kidd 咧就贏過一屆冠軍啦，嗰陣時幫 Dallas， 十次嘅 NBA All Star，OK、okay?。五次嘅 All-NBA First Team，All-NBA Second Team 都試過兩次。防守都好勁，四次防守 First Team 四次 ，OK，Second Team 有五次。再佢係 Rookie of the Year， 同 Grant Hill 一樣，兩個都係 Co-Rookie of the Year。 佢好似 Triple Double 都好多 喎。係啊，咩嘅跟佢講，佢五次領先 NBA 球季咧係助攻。頭先亦都講佢兩次嗰、那個。體育精神獎又攞，體即係有體育精神嗰個獎又攞過兩次 ，OK。咁頭先你講翻嗰個嗱頭先你講另外講一個樣嘢就係話咧助攻嚟講，頭先 Steve 咧同 Jason Kidd 咧，佢 NBA 歷史上咧助攻係排第二同第三，即係總助攻嘅次數啊。John Stockton 就排第一啦，係啦，你睇下呢個啊， 哇 ，John Stockton 好似好難有人破到佢噶咯， 破唔到啦，15,000+， 平均每一場幾多？ 平均每一場應該係起碼10個助攻啦，十至十一個啦。嗰陣雙頭起碼有12個添啊，好啲。 屌佢，其實佢嗰次都係做咗嚟，佢搭溝物咯，同埋搭。 唔係，因為嗰時咧，佢咁嘅，因為要打好多快攻，快攻咪易多啲助攻咯。咁 anyway 啦，頭先你睇翻呢個 Jason Kidd 就排第二 ，Steve 就排第三。但順帶一提咧，嗱 ，Mark Jackson 排第五 ，Magic Johnson 排第，Mark Jackson 排第四。咩 Johnson 排第五，順帶一提咧 ，Chris Paul 咧而家咧係排第幾啊 ？Vincent 排第九啊？ 排第九 啊 ？LeBron 排第十啊？ 排第分十一， 十一係啦。我諗 Chris Paul 仲有機會上嘅 ，Chris Paul OK 打多三年啦。 Chris Paul 有幾多？8,000+啊？ 8,682， 應該會過， 係啦， 會過啦。 LeBron 都好犀利啊 ！LeBron 佢唔係幫家，佢都有8,141，仲有 LeBron 好多年打啊，真係。所以 應該 LeBron 同埋佢兩個頭十名噶啦，唔使講。 我覺得 John Stockton 以前打 Utah 唔係快啦，佢哋個 pick and roll 嗰度攞咗好多 assist 啦。最興啊，交波俾啊 pick and roll， 跟住俾啊文龍上籃啊。 同埋打好多快攻啦，最緊要。 Connors 屌你！ 我覺得唔係好快啊，尤其是打 Michael Jordan 嗰陣時。 即係佢唔單止唔係打快攻， 唔算快啊。 咁但係你睇翻啦，Jason Kidd 咧就攞過兩個奧運嘅金牌啦。OK， 咁啊再講翻佢好多頭先你講個 Triple Double 啦 ，Triple Double 咧睇翻呢度啦，佢係領先咧。睇翻呢個佢領先 NBA 咧，係睇下先嚇，呢度講啦。佢係 NBA 同佢同呢個 Magic Johnson 咧係排得頭一，佢係排第三，好似呢個 Triple Double NBA 個歷史生涯上啊。 阿 Vincent， 你覺得點睇呢樣嘢？ 我覺得咁佢好全面，因為佢唔係淨係白鬼嚟噶嘛，佢有啲黑人嘅撈，我研究過嘅，即係我成日唔明點解俾白鬼咁撚好波嘅，因為佢係撈嘅，佢好似佢老豆嗰邊咧， 混血 混血嚟噶，所以咧佢係好力嘅。其實我哋 有啲賤啦， 有啲賤啦。你再講翻林書豪啦，我哋季初嗰時都話佢衰啦，依家仲消失埋添， 傷咗啊！ 即講完好耐，即刻衰咗啦。佢係一個智慧型嘅 智慧型嘅陳老， 智慧型嘅佢係智慧型嘅陳老 方家， 方家啦，全部方家嚟啦。咁我覺得佢理所當然啦，攞咁多 triple double， 佢啲打法係幾好嘅。 唔係，我揾翻啦，就係 NBA 歷史上咧 triple double 嚟講咧，佢係排第三。 嗯 ，OK， 佢係有107個 triple double。 第一、第二邊個？我想知道。 第一、第二應該就係咩？第一。但係應該係Magic Johnson 同埋呢個 Oscar Robertson。 Oscar Robertson 係 average triple double 啊。 係啦，一定係 Oscar 同埋 Magic 㗎啦，應該係啦。 唔係，我想問下咧，可能嗰個傻仔 Russell Westbrook 可能應該 有機會 先 會破嘅啦， 有機會。 佢已經100個啦，今年已經 係啊， 100個 triple double 啦，即係去到 係應該會破㗎啦， 應該會破啦，係啦。 Westbrook 有排打，起碼仲要打6年佢。 有排打啊，而家廿几啫嘛，好似 Westbrook 系啊，起码打到6年最少。 如果今年假设Golden State 攞唔到 champion 啦，咁啊 KD 有机会翻去 OKC 啊？ 佢翻去就真系俾人屌卵死啦！ 佢翻去 好马不系回头草啊！ 我 你好似立邦咁样啫嘛，帮 Cleveland 攞。 但系佢翻去 OKC， 佢又同阿 唔系，但系 Westbrook 炒嘢啊， 但系做得样衰啊嘛，佢俾人屌完。阿立邦都有俾人屌，但系冇俾人屌到咁卵，即系 都好金嗰阵时。 啊，立邦都好金，我觉得 成个扑街，成个海报喺栋楼度拆咗落嚟。 烧球衣啊，大佬。 系啊， 咁系喎， 喺电视上 都好金啊，闹得。所以佢哋班佢几多 welcome 啊，哇，几多开心啊，啲人 做到嘢啦，即刻攞枪啦。 但系你睇下你成个呢最贵嘅球队喎，即系啲薪金系咪？然後 wait 都係要買翻嚟㗎啦， 佢擺到明就揼出嚟㗎啦， 係啊，揼出嚟俾佢啦。 咁啊，係啦，咁啊，阿 Jason Kidd 再講一樣嘢咧，就係咧，佢嗰個領先五個球季嘅 助攻 啦 ，OK， 領先三個球季咧總助攻，總共即係總全個球季總嘅助攻啦，偷波防守都好嘢。試過一個球季咧，領先 NBA 咧靠波，真係好全面啦，大家唔使講啦。OK， 好啦，咁跟住講另外一個球員啦，就係講呢個 Ray Allen 啦。 哦，神射手唔使講。 神射手啦，但係 我唔係好中意佢，因為我覺得好撚噴，好似啊 Westbrook 咁嘅標。咁啊，真係冇乜人中意，就算 Boston 啲人都唔係，即係嗰三個巨頭都唔係好中意啊 Ray Allen。 好似同 Poppy 都唔好啱 feel。 係係啊。 咁啊，講翻 Ray Allen 啦，佢兩次 NBA 冠軍啦，兩個冠軍戒指啦，十次 All Star 啦。NBA Second Team 咧就係試過一次，同埋 First Team 都試過三次。All Rookie Second Team 咧就係試過一次啦。OK。咁咧就睇翻啦，其實佢嗰個 resume 都。比較嚟講，都頭先嗰兩個弱咗少少啦，但主要都係佢射手啊嘛。 唔係因為佢係淨係射波啫嘛。 係啊，但係佢總得分 NBA 嚟講都24000幾分喎，都好嘢喎，都唔差啊。OK。 太高嘅24000。 係啊，24000好啦，高啦已經。同埋佢。 投射命咯。 平均每場波都差唔多19分一場。 我想睇下佢嘅三分平均幾多。 三分嘅話睇到啊，睇到啊。 40% 啊。三分嘅話咧。三分嗱，試翻試過一季咧。2011至12年咧，才453啊！罰球試過一年咧，08至09年嗰個球季咧，952啊！ 哇！ 係啊， 其實佢都係差唔多 50-40-90 喎，爭少少啫。 有機會係啦。 唔係，不過佢啲 field goal 冇咁高啊，真嘅。因為 Ray Allen 都唔撚慘攬乜滯嘅， 射好曬 shot。 係啦，咁啊，睇翻，所以睇下先啊，佢呢個咧。佢係喺係啦，頭先都講啦，佢係佢個人喺波士頓生涯嚟講咧，佢嗰一球季98至909年咧就有九射罰球命中率就952啦 ，OK。 佢試過咧有一個球季咧，佢有三個月咧，12月至2月咧，2008至09年咧，佢係試過個三個月裏面咧，兩個月裏面咧係未 miss 過一個罰球，試過入曬72球嘅，連續入曬72球冇 miss 過球嘅。OK， 咁啊睇翻佢頭先都講啦，三分命中率咧有一個球季就係453，即係射咗234球，入咗106球，即係差唔多一半。 好撚癲！ 好撚癲啊！即係差唔多 50% 咧，你即係你計埋埋單係咪啊？ 好撚癲！ 係咯，咁啊睇翻啦，咁講完呢個 Ray Allen 之後咧，喂頭先你講翻，咁你覺得大家你覺得 Ray Allen 值唔值得入呢個 Hall of Fame 咧？ 我覺得佢係 marginal 咯。 Compare to Steve Nash 啊 ，Jason Kidd， 因為頭先嗰兩個真 係 好勁 ，marginal 好多，佢明顯係 top star 嚟㗎啦 ，Jason Kidd 同埋 Steve Nash， 因為其實佢都冇乜個人魅力，我都係 冇，淨係射球三分啦， 淨係三分咯，係咯，嗱你我記得佢幾射三分啫嘛， 之前嗰兩個係全面㗎， 全面啊， 絕對 係，即係講真啦，你話要埋堆嘅話咧，我第一個一定係立 Steve Nash、Jason Kidd 啦，我立兩個都冇所謂，但係 Ray Allen 你要諗咯， 係啦。 系啦，好啦，咁啊讲下一个啦，下一个咧就系讲 Grant Hill 啦。 Grant Hill， 我觉得呢条友咧冇乜用，冇乜作为，我觉得佢太过易伤啦， 冇办法啦。 留俾老年嗰阵时系易伤啊，但系早期系咪咁样啊？即系后生。 唔系，佢好似属于 ACL 定系？ 佢一开波就衰咗啦。唔系，佢一开波冇耐衰咗，拉尾又医翻好，拉尾又打多几排，拉尾又衰过。 唔系，佢最主要嘅黄金嘅年代咧，就喺打 Detroit 打咗五至七季嘅。OK， 嗱，佢讲翻啦，佢系 Grant Hill 咧，佢打咗佢系七次嘅 NBA All Star 啦，All NBA First Team 试过一次啦 ，OK，All NBA Second Team 试过两次啦，四次啦。Rookie of the Year 頭先講，從 Jason Kidd 都係 Rookie of the Year。 佢一開波已經 Rookie of the Year 啦，佢 Doop 走出嚟已經吹到佢話神仙咁犀利啦。 Michael Jordan 好似 係啊， 佢係頭先你講 Doop 佢有兩屆 NCAA 冠軍啦，佢嗰時都係主將啦，佢打得好好啦。所以如果佢會入 Hall of Fame 嘅話，佢嗰個 college 嗰個 career 咧都會好俾人會考慮得好緊要嘅。OK， 咁睇翻如果咁，但係睇翻佢 Grant Hill 其實好多。佢主要打最勁嗰年嗰陣時就係打 Detroit 94至2000年 ，OK。之後跟住咧去到 Orlando 傷咗啦， 衰咗啦。 跟住去 Phoenix 啦，跟住臨尾一季打 Keeper， 我發覺 Keeper 咧好中意養老喎，有 Grant Hill 啊，有 Paul Pierce 嘅，我唔知點解喎真係嚇 可能就係到嗰個時候先 afford 到佢咯， 係咯，攞翻啲 star 翻嚟啊， 係咪？唔係攞嗰啲 one year contract 嗰啲咧。嗰啲咩文嗰啲 咧 ？Nate Robinson 嗰啲咪啲，唉，真係 冇啊 ！Paul Pierce 啊，因為個 Doug River 啦 ，Doug River 嗌過嚟啫嘛，諗住有用啊嘛，諗住 last minute 啲 line final shot 射 曬，唔係有啲季後賽經驗啊，翻嚟 套法得太快啦，佢就係突然間 好似 唔係你都係頭先你講 Steve Nash 先臨尾嗰年咪打呢個 Lakers 即刻打 Lakers 唔知一兩場就傷鳩咗啦，真係慘啊！嗰季真係 Paul Pierce 簡直係完全變咗廢柴嚟到。 嗯， 即系完全废晒， 冇表现啊！ 冇啊，嗰啲一即系， 佢九唔九有一球，有一两球三分咁样。 佢最拉尾可以话系算得上篮球员，就系临转去 Clipper 之前打 Washington 嗰线都系篮球员，去到 Clipper 即刻哇失踪晒。 系啦，咁系啦，冇办法，佢可能嗰啲老嘅球员咧， 手慢脚。 佢上一季同嚟紧嗰季嗰个差距太大，个 keep 唔到啊！ 佢喺 Washington playoff 嗰阵时赢过一。入過一球啊，三 拉尾個頭咯， 係啦 ，game winning， 係 game winning shot 啦， 係嗰陣時係佢臨拉尾臨嗰次係回光返照喎， 係啦， 算係嘅啦，真係， 係嗰次最後噶啦，之後冇噶啦。 咁啊，講翻 Grant Hill 啦，打 Detroit 嗰時最勁有一年咧，佢係得分咧係平均有25.8一場啦，嗰陣時係好犀利嗰時同 Detroit 啱啱嗰陣時係跟住之後就去咗 Orlando 就跌波，我諗佢係啱啊睇到啊。去到 Orlando 咧，打第一季即刻傷，打四場 斷腳， 係得斷腳啦。跟住就 Orlando 即刻跌窩啦。反而分別翻去 Phoenix 咧，打嘅場數多啲，但係都無以為繼。 都冇啦，我都話斷咗腳之後衰咗啦。 冇啦，係啦。哇！佢打 Keeper 都打咗29場，我都犀。 屌！但係冇撚用啊。 係啦，咁所以你大家覺得 Grant Hill 都係未攞過 champ 過？ 未啦。頭先講 resume 都冇攞冠軍戒指， 又係入 NBA 嗰時又講到自己幾多幾多到啦，尾又 OK， 有一年係 close 嘅 Detroit 係嘛？ Grant Hill 打 冇，因為佢打冇冇 冇打過 final 添， 因為佢打嗰時跌賽已經跌窩啦。佢打時跌賽都入到季後賽，但係始終都係過唔到米嗰張，過唔到米嗰張。 係 Chris Webber 又係另外一個又係生不逢時嘅人。 Chris Webber 咧，你講一講佢咧。嗱，佢講到未打 NBA 之前咧，佢講打 Michigan 嘅時候咧，佢有個醜聞嘅，我哋可以遲啲講咧。佢係有受賄嘅，那個教練又有麻煩，那個 director 又受賄咧。呢個係一個事件嚟嘅，佢受賄嘅。後屘好似被 NBA 定 NCAA 罰佢嘅，佢有收錢嘅。咁呢又唔講啦，就講翻 Chris Webber resume 啦。咁即係你頭先好似講嘛，好似Jason Kidd 同埋 Steve Nash 咁勁咧，講翻佢好似仲有少少。 佢係零舍衰嘅，因為佢去將邊條 team 咪零，乜都冇，得佢一個人打嘅。 唔係嗰時佢打 Sacramento 都好勁嘅。 Sacramento 嗰年係，如果佢 get pass 到啊 Lakers 咧，佢係攞硬。 佢攞啦。 Sacramento 咪嗰年咪同邊個 Jason Williams 啊 ？Jason Williams 係啊。 唔係 Jason Williams 係之前少少嘅，跟住收尾 Mike Bibby 嚟咗，跟住有 Vade Diva， 有幾個有 Pedro Sarjakovic， 有呢、這個。Eagle Turkoglu 嗰隊都好勁啊！ 好 勁啊！咁啊，講翻 Chris Webber 咧，佢有五屆嘅 NBA All Star 啦 ，OK， 一次嘅 NBA First Team 啦，NBA Second Team 試過三次啦，First Team 試過一次啦 ，NBA Rookie of the Year 試過一次啦。 佢係 First Pick 嚟 㗎嘛？係，佢係 First Pick 嚟㗎嘛？跟住咧，佢係試過一年係攞個 NBA Rebound 啦，即嘅領先啦。 Rebound 咧，哇 ！Rebound 都攞喎，我唔知道， 我真係唔知喎呢、 這 個。 其實 Chris Webber 咧， 印象啊 ，Chris Webber 最出名咧就係佢打第一年打 Golden State 嗰陣時咧，佢季後賽咧佢咁樣 behind the back 咁樣咧上籃咧，跟住入樽係入 Clutch House Party 啊嘛 ，House Party 咧打 Phoenix 噶嘛，係啦，嗰個就比較出名啲啦。同埋嗰陣時咧 ，Chris Webber 有一樣嘢咧。你啱啱記得就係打 Michigan 打呢個 NCAA Final Four 嗰時咧，打 Michigan 佢成日俾人笑，而家都佢咧佢隊波打 Michigan 咧，佢隊波冇 timeout， 自己戇鳩鳩 call timeout， 跟住咧佢 call timeout， 跟住咧冇 timeout， 佢俾球證罰咗個嗰、那個 Michigan 罰咗 technical foul 呢樣嘢係呢樣嘢大家可能 所以輸咗嘅 其中一個原因啦，所以佢NCAA 無論冇攞冠軍，佢入到 Final Four 就係 NCAA 冇嗌 timeout 嘅咩？ 佢冇太冇 曬貓 啊嘛，冇貓，冇曬貓，佢自己戇居太貓喎，咁佢其中一樣啦，其中一樣戇居嘅嘢啦，同埋咧 ，Chris Webber 咧，你睇到佢咧，你睇到佢咧，臨尾最瘋癲嘅時候咧，都係打 Sacramento 嗰時啦，你睇到最勁 係，係啦 ，Sacramento 啦 ，Sacramento 嗰時啦， 最大機會可以攞 Sam 啊， 係啦。 哇！我13個 rebound 喎，喺 Sacramento。 我最記得就係第一年Rookie 嗰年。Orlando 係好想要佢嘅啲人，係咁，但係就俾阿 Shaq 就唔想要佢啦。 係 要咗 Penny Hardaway， 係喺個 draft 咪大家吹咗。 Orlando 攞咗佢 first pick， 跟住吹咗 Penny Hardaway 翻嚟，跟 Orlando 啲人啲球迷屌曬鬼嘅。 係 嚇，哇！但 Penny Hardaway 佢爭啲攞 champ 嘅喎，但係俾人炒死蛋啫嘛，俾 Shaq 係 Shaq 話好想要 Penny Hardaway， 咁所以我就吹翻嚟。 咁阿 Shaq 係睇到 啦， 或者 Shaq 嗰陣時佢升佢大佬嚟㗎嘛，佢喺度佢講一句，人哋真係聽佢㗎嘛。 佢話我要個人交波俾我。 係係係。你仲要 Chris Webber 做咩？大家都係籃底，打乜柒啫？係咪先？ 係啊，打一等爭波打啫。 打個呢個打籃底，一個打籃底，一個打出邊啦，係咪先？ 其實好勁啊 ，Penny Hardaway 同埋 Shaq 嗰個。 仲有一樣嘢，你一個 Magic Johnson， 一個 Magic Johnson 一個 Kareem 加夾噶嘛，係咪先？ 係啊。你睇翻佢啲 pass 都哇 ，Penny Hardaway 啲真係真係好 crazy。 好撚勁啊！ 係啦，咁所以睇翻 Chris Webber 啦，睇翻 Chris， 但 Chris Webber 有一樣嘢咧，另外一樣嘢咧，佢係。臨尾嗰打到退休嗰幾季咧，佢罰球係好差。我記得咧，佢嗰時咧直頭唔想咧鏟籃上去嘅，佢就係咧好掛住射外圍，因為一鏟籃上去咧俾人翻到去射罰球啊嘛，射罰球又唔中喎。所以有啲球員咧， 如果罰球咁差嘅， 係啊，罰球唔係咁好噶。 但係因為佢啲罰球咧跳由四十幾 percent 跳到七十幾就80幾，八幾跳翻60幾，有乜嘢都40幾，咁怪啊點解？ 係啊，嗰啲罰球佢打十個 mental 有一年係四五四添喎，打有一場佢角度高球佢打42場。但係咧， 其實如果 power four 嚟講，佢唔合格噶咯喎，咁啊罰球真係。 唔係，因為佢比較技術全面啲啊嘛，佢唔係嗰啲唔係淨係得個鬥衝鬥撞嗰啲啊嘛，佢射 唔係 Blake Griffin type 啦。 係啊，唔係 Blake Griffin 嗰 type 啊嘛，但係 Blake Griffin 可能仲射得好過佢啊嘛，咁你咁就係 Blake Griffin 都唔係好噶啦。 咁 anyway 啦，咁你所以講埋呢個 Chris Webber 就講最後好快就講埋呢個 Maurice Chiss 啦。Maurice Chiss 咧就係可能大家未必咁熟悉啦，佢係 完全唔識。 1983年咧就攞過 Buffalo Philadelphia 攞過呢個。 冠軍嘅，攞一個冠軍戒指嘅。佢好似係四個 NBA All Star 啦。 我對呢個球員真係毫無 印象。佢係同 Julius Irvin 咧 ，Dr. J 一齊攞冠軍嘅。咁不過攞完之後咧 ，Charles Barkley 就上嚟啦。即係嗰陣時佢攬起攞一屆冠軍之後咧 ，Charles Barkley 就 Rookie。 Charles Barkley 係咪有冇名人堂嘅輩份咧？ 有入咗啦，好耐啦， 淨係冇 champion 啫。 係咯， 佢唯一係冇 champion 嘅名人堂。 唔係，佢名人堂好多都冇 champion 噶。 Patrick Ewing 都冇。 Tracy McGrady 上年都冇啦，Allen Iverson 都冇啦。好啦，咁啊講翻啦，但其實總括翻嚟講啦，大家覺得最有機會除咗 Jason Kidd 同埋 Steve Nash 之外，大家覺得邊一個除其他球員邊一個最有機會入咧？ 我唔會俾 Ray Allen 第一個。 我覺得 Ray Allen 有機會入。我 唔會俾佢，我寧願揀 Chris Webber 嗰陣時係全面啲嘅 player 啦，即係唔計 Steve Nash 同埋 Jason Kidd 嘅話。大家記得 Ray Allen 都係射三分。 係啦。咁但係幫到 Boston 攞 champion 啦，一定係有功勞嘅呢、這個。 係啦，咁最近好似琴日定前日咧，已經宣布咗啲消息，即出咗嚟啦，就話咧有四個球員，我哋頭先講咗四個球員咧，就會今個 weekend 就宣布入籃球嘅名人堂啦。首先就係咧 Steve Nash、Jason Kidd、Grant Hill 同埋 Maurice Cheeks， 即係頭先你講嗰個 Ray Allen 冇份，下一次啦 ，Chris Webber 都冇 ，Chris Webber 冇啦 ，Chris Webber 我覺得 Grant Hill 俾佢入嘅原因咧，就因為可能佢大學裡面真係好勁啦。同埋佢 之後又趕波，佢都麻麻啦。其實趕波 麻麻啦，而家佢就係講場上面啫嘛。即係最緊要就係佢係兩屆嘅 NCAA 冠軍啦，同埋佢 All Star 啦，同埋佢嗰個形象好啦。我諗都同埋 Rookie of the Year 啦，呢幾 個形象好，我都即係親切形象。佢係啦，佢做咗善事㗎， 係 成日做探訪小朋友。 哦，講一樣嘢唔記得咗啊 ，Grant Hill 佢係呢個 Atlanta Hawks 嘅 part owner 嚟㗎。 係咩？ 係啊 ，Grant Hill 啊，即係佢係小股東嚟嘅，佢都係老細嚟嘅 ，Great Land Hawks，OK、okay?。所以頭先講嘅就過咗四個啦。 嗯， 咁都揾好多錢啦、啊，做得 part owner 嘅話係 NBA 應該揾錢嘅。 哦，佢嗰啲 owner 可能有時嗰啲佢唔係佢淨係 minority owner， 佢唔係執行嗰啲 owner， 即係唔係咧，即係有舉手做決定嗰啲嘅。 Silent、就是、partner。 係啦，嗰啲叫 non-acting shareholder 或 non-acting owner 嗰啲 都好啫。如果 有錢分啦、啊，定係 你有 keeper 我都買啊。 唔係嗰啲遲早再又揾啲人集資，咪做大股東咯，好似 Michael Jordan 咁咯。 嗯 ，keeper 我講翻 Jay West 而家係啊揀人嗰個啦，係咪？我真係好期待下年佢會做啲咩。 我想好想知道想揀咩人啊？ 因為佢我聽翻嚟同我講翻話嗰陣時。佢係想 Golden State 有傳聞係想 trade Clay Thompson 去換個 center Cleveland 個 center 咩 Cleveland 個 center，Cleveland 個 center 哦哦，即係之前打啲假個， 唔係 Cleveland center 喎 ，Cleveland 之前 Kevin Love 係咪啊 ？Moskov 唔係，而家打啱啱傷完出嚟 ，Tristan Thompson 唔係 係咪 Kevin Love 啊 ？Kevin Love 咯， 係啦係啦，就係啦。佢話本來想吹佢嘅，咁但係阿 Jerry West 話唔得，一定要同如果你吹阿 Clay Thompson 咧，阿 Jaymon Green 咧，佢唔會發展得好嘅。 哦， 咁所以就留翻佢兩個喺度，就唔要 Kevin Love 唔吹。因為佢呢個 move， 哇，真係 organic 咁樣去 build 一個 team 去攞 champion。Clay Thompson 都呢兩年都進步得好啦 ，Jaymon Green 更加唔使講啦，係咪 ？Jaymon Green 佢啱正 嘅，但係 Jaymon Green 行運啦，佢係 second round。line 咩唔知幾多名 pick 上嚟㗎？ 係啊， 但係 Draymond Green 佢真係佢其實如果佢自己揾食嘅話，可能得分仲高啲嘅。佢係喺集中喺 rebound 同埋助攻嗰度，佢做好多 dirty work 嘅。OK， 佢射三分。 你成日都話成日去睇譬如話你去高倫斯主場啦，佢成日著件 construction worker 啲衫嘅。即係做多啲 work 嘅，係啦，佢做啲多啲 work 噶嘛，同埋佢係天賦全面啲噶嘛，所以係真係要靠佢。你今年季後賽一定要靠佢啊，起碼嗰啲主將冇啲負擔咁重。 唔係佢其實我覺得成隊其實咧好撚勁就係咧Draymond Green 咧，其實可以打到好多位，係 可以打到。 佢打 power forward 又得，打 centre 都得。 係 佢 centre 佢頂到好撚努力嘅，你有仔。 係啊，佢 好力㗎，佢真係佢大髀佢嚟腰幾位死。 Draymond Green 佢打5號位，得4號位，得3號位，有時都帶埋玻璃咩？ 好勁啊 ！Draymond Green 就係 咯， 仲要有速度添啊！係呢個 position 嚟講，佢算好快。 所以 Jalen Green 我不嬲都中意佢嘅，但係佢啲格衰冇辦法，好多人唔中意佢。 咁啊，格衰喺邊？好多球員都格衰，冇辦法㗎啦。有邊個唔格衰㗎？真係有邊個？有邊個好似 Grant Hill 咁樣㗎？大佬真係好多都。 係啦，所以下年好多期待，睇下會有啲咩 move 啦 ，Clipper 啊 ，Lakers 啊，睇下 我就將你睇個 Jerry West 就睇佢點樣揀人， 係點樣揀人，即係佢啲 potential 揀啲 potential 球員真係好犀利， 好好拉勁。即係如果出年 Clipper 分分鐘會由無端端由第八、第九飆飆上去第二三㗎。 我望咁啊，咁啊唔知啊，大佬咁啊好難講啦。但我覺得咧一樣嘢肯定咧 ，Clipper 下年應該簽翻 DeAndre Jordan， 我諗佢有機會簽翻佢。O.K. 我睇未必啊， 我睇有機會先嘅。但如果你揾邊個打 center 啫？你揾邊個打 center 啫？你睇翻我哋可能揾一集做翻嚟緊個季邊個 free agent 啦？ 唔打 center， 其實唔係太多 superstar 下年係 available 嘅。係啊，冇錯，我計過啦。頭先我之前我同你都講過啦，三個 LeBron、The Market Cousin 同埋啊邊個啊 Paul George。 Paul George 都叫做未必係 available。 唔係，即係我講係 top max contract 就係呢三條友啫喎。其他嗰啲冇。 邊啲冇咩？ 呢啲唔係， 仲有一年， 仲有一年， 仲 有一年。option 一下， 打咗 option 啊嘛。 下年 頭先講呢三個之後，其他啲弱嘅嘢嚟喎。咁你簽邊個啫？你唔簽點樣再簽邊個啊？ 再下一年就好啲。 係咯。 啊，再下一年好啲。 你冇得選擇嘅喎。 但係立邦同埋 Port 仲有咗邊個？立邦同埋阿 Carson 已經俾人 mark 實曬啦。 好難講啦，睇下七月啦。而家都就係四月，仲三個月，就七月一號就差唔多會知嘅啦。七月一號就開始傾啊嘛。 有個 center 好多嘅 Lakers， 我真係接嘅 center 真係。 係咯， 係啊。咁但係你 DeMarcus Cousins 嗰啲傷嘅 Achilles 都好蝦人噶嘛。 係啊，咁啊佢傷咗，佢可能影響佢 market value 啦。 Kobe 都係傷咗嗰度之後先單挑嘅喎。 係啊，就打咗阿波啦。 嚇。 嗯。 OK， 好啦，咁啊，今集差唔多啦。 嗯。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好，拜拜。 係。 咁我哋都會信翻飛數啦，同埋信翻雙方球員嗰個實力係有差距喺度，咁我哋就會揀翻大阪櫻花嘅洋球主勝嘅。 呢場波洋球主勝試下，絕對係冇走雞啊！ 釀球蝦勝咧，亦都係其中一個投注嘅心水選擇啊！睇下大家中意邊一份啦。主一和蝦勝、釀球蝦勝都一樣得嘅。今日贏爆德甲嘅重心推介，釀球蝦勝參和夫斯堡啊！ 較為強啲嘅陣容嘅，所以咧，我哋都會揀選翻主隊紐卡素讓球主勝嘅。 Hello， 大家好啊！咁我都係 Terry 啦。咁今次就同大家講講呢個星座。大家有冇發現一樣嘢咧？可能要睇星座嘅時候，即係每年都有星座運程，或者每個星座運程，可能會發覺。星座啲嘢都好似好唔準嘅，點解講啲唔講啲，或者係好迷迷學咁， 唔係好短啊， 好短啊， 星座講啲嘢， 星座佢因為咧，其實有樣嘢噶，大家可能冇咁留意，或者係好多師傅都冇同你講啦。其實星座真係睇一個星座盤咧，你上面睇啲雜誌個寫俾全部佢係叫太陽星座，即係講緊你邊個出世啦。其實你真係睇一個星座嘅話咧，唔係淨係睇嗰個太陽月。咁、那個太陽即係嗰個太陽星座，即係個月份啦。咁啊， 係哦 ，OK。 但不過，如果你真係睇成個，佢係睇一個人嘅話，其實同紫微斗數差唔多，佢有好多嘢睇。咁星座嚟講，簡單啲咁講啦，簡單咁樣睇簡單睇星座，其實都簡單嚟又幾複雜。咁睇星座除咗睇個月份，即係太陽，我哋叫太陽星座。咁然後你睇翻個月亮星，然後佢又再細分喎，金星啦、土星啦、水星、木星、火星。然後你仲要對翻佢嘅上升星座、中天星座、下降星座，同埋天帝星，再加天王、海王、美王咁多星座。 即係我，譬如我係處女座咁樣。 處女座其實你爭睇處女座嘅話，其實係佢就講個月份，唔會太準。你即係 exact 嚟講個人個處女座整個人格點解咧？咁要睇真係咁多粒星啦。咁就先解釋一下啲星先啦。 OK。 咁喺方面之後，我哋錄啲節目去俾大家明白。 嗯。 咁太陽星座就講緊你出世個月份，即係你講緊本身個星座。某程度上你可以話係從心理學上係叫本身嘅自我，即係你先天嘅性格出咗嚟，你個月份係咁樣。然後到月亮，月亮就係叫潛意識，或者係呢個情感嘅所需，因為係同太陽相對嘛，對立嘅。 係。 咁然後到上升啦，上升星座係呢個其實比較重要啲，係講個人到你三十歲之後個情況，個星座性格會係變，所以上升星座同太陽星座完全係會線同啊。所以有啲人係話，我明明處女座，點解我個行動上或者我做出嚟俾人嘅感覺會係似其他星座人？因為你要留意翻個上升星座呢樣嘢，同埋三十年紀越大，越到三十歲，上升就會更加明顯。而上升星座亦都代表咗你第一個 first image， 第一個印象係點？ 即係我可唔可以話簡單講句，十二乘二其實有24個咧？ 十二乘嘅144啦，其實都已經去到。 十二乘十四，唔係十二乘十二，唔係十二乘二。 十二乘二，因為你要睇，如果你就係太陽再加嘅，你要睇係唔止十二個，唔止兩個，即係唔止係，即係即係144，基本功有144個。 即係乘翻十二個。 乘翻十二個。 所以啊 ，combination 應該144個唔同嘅。哦，哇！我真係唔知喎呢個。 係啊，所以其實好點解？出面好多師傅都唔會教咯，即係你買本星座書，佢都唔會同你講，佢要賺錢喎呢啲嘢。 啊。 咁又繼續攞啦。 咁但係咁樣講喎，如果你覺得唔準嘅話，咁我哋唔買佢㗎啦，係咪？咁如果我覺得我知道多啲嘅話，咁我專門研究我其實係乜嘢嘅話，咁可能會個答案會好啲㗎嘛。 會答案好啲，因為佢寫太多嘅話，一來佢要自己揾食啦，因為有師傅。咁二來係，除咗太過專業，啲人或者啲後生仔冇咁大興趣去睇嗰樣嘢。好啦，咁接落去啦，咁啊講水星先啦。咁水星星座嘅話就代表智慧，亦都代表你思考嘅類型。咁然後到火星啦，火星係講緊你個人嘅行動力，同埋講緊你嘅性，即係你嗰、那個性點講，即係譬如話嗰、那個對性嘅需求。 哦，性需求。 係性需求。咁佢呢個某程度上係代表本我，喺心理學上叫本我，即係因為譬如你肚餓，咁你要食嘢，咁呢個行動呢、這個需求就係你個火星啦，火星啦。Okay.咁然後落金星，金星啊當然係講錢啦。咁同時間金星亦都代表愛情，因為維納斯。 OK。 咁啊，同埋呢個魅力、財運嘅方面氣質。咁然後到木星啦，木星就呢樣又係講緊你個人嘅運氣。亦都講緊呢個你嘅人生目標，你嘅幸運嘅來源，你嘅抱負，同埋你將來嘅職業嘅道路個方向會走邊幾條大路。 嗯。 然後到土星啦。土星嚟講咧，就講緊你個人嘅弱點，或者係你個人嘅責任心喺邊，同時係講緊你嘅壓力嘅來源，然後講緊你宿命，跟住落去就天王星啦。天王星係講緊你嘅行動嘅創造力， 嗯， 即係比較 outgoing 啲嘅，外向啲嘅。咁海王星就代表你思想嘅創造力，就比較你諗嘢嗰方面。咁呢個係天王就講緊行動，你點樣爆發你嘅行動，點樣突然做個創造力上。而海王就講你藝術嗰方面或者係思想上嗰方面嘅創造力啦。 嗯。 咁海王冥王星啦，咁冥王星就係講緊呢個你嘅意志力、你嘅改變能力，或者你個人嘅潛能喺邊個位，同埋你個洞察力喺邊。所以係你都可以講緊係你個人生嘅轉捩點。你冇咗嗰個嘅話，基本上每個星座都有，每人都有個星座。而個星座強定弱就視乎翻你個人生嘅轉捩點去邊啦。咁然後落到下降星啦。下降星咧，其實講緊你嘅愛情關係，即係你嘅伴侶，你中意個 type， 即係有啲人係，我覺得長頭髮比較靚啲嘅，有啲人覺得我中意肥啲有肉感，咁呢個係因為大家嘅下降星座唔一樣，所以會選擇伴侶需求都唔一樣，呢、這個都會有影響嘅。 嗯。 咁然後中天啦，中天星嘅話其實係講緊呢個人生最高嘅舞台、最高嘅頂點，同埋你嘅人生所追求嘅目標，因為佢中天即係等同喺地球啦，或者呢個平面上面。嗰粒星喺最頂個位，即係人生嘅最高點啊，最高峰嘅舞台上面。 嗯。 咁到天帝星就啱啱對立啦，就講緊你面具下面，都代表潛意識。咁中天星即係天頂星，即係代表係你俾人睇到噶嘛。咁天帝就啱啱相反，你係面具之下，你舞台下面之後，你個人個感覺會係點啦？即係你真實嘅自我會喺邊？咁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再睇星座，簡單啲嚟講啦，咁譬如話 我要睇愛情咁樣。咁愛情上面，你當然要睇翻呢個金星啦。咁同時間你都對睇翻呢個下降星喎，因為你要知道你個類型，然後再睇你金星對個星座俾你個愛情個感覺方向觀位點。 咁我有個問題啦，即係話譬如我係處女座咁樣，我處女座下低仲有12個星嚟睇嘅。 係啊， 嚇。去 match 嘅，係 match 時間啦，定係乜嘢？ 佢呢個星座嘅話，其實咧係要 match 翻你出世個時間。咁呢樣嘢其實同中國嘅七餘四正係同一樣嘢嚟嘅，即係同我哋觀念。咁佢就係純粹個字面可能唔同咗啦。咁用嘅方法一樣，就譬如話，因為佢點解咁講話時間呢，佢最重要嘅時間同 location 呢樣嘢，原因係因為譬如我喺香港朝頭早八點鐘，我望到個金星可能喺我左手邊。但問題同一時間，如果我喺美國時候，咁粒金星未必喺我左手邊，可能去咗我下面喎，即可能唔知去咗邊喎。我真係唔係個金星個星座唔係嗰個位，可能走咗第二個位喎。所以佢你同一個時間同唔同地方同一粒星，就變咗唔同星座出嚟個盤就唔一樣噶啦。 但係譬如咁樣講，而家係禮拜四，我喺呢度九點咁樣計啦，夜晚係咪？咁香港如果假設都係香港本地時間禮拜四夜晚九點，嗰、那個星嘅位都係唔同嘅。 唔同㗎啦，就唔同咗㗎啦。 就算係時辰係一樣，日子係一樣。 係啦，就唔同咗，因為你南北半球前後面啊嘛，唔、 哦、 係、 okay、 南北，即係東西兩面。 係。 我呢邊睇到前面嘅時候，其實後面睇香港，譬如後面睇係另外一邊嘅星座嘅嘢。咁、可能大家嗰粒星，即係個星位走咗唔同啦。 係。即係所以香港如果睇個星座，同埋喺美國嗰個禮拜嘅星座，其實都係唔一樣的。 唔一樣，即係好， okay。 正如之前好似睇日食咁，香港可能要唔知幾點幾點鐘先睇到，或者某一日。但不過喺美國叫另外一個時間同埋幾點鐘，因為佢跨過個星體係會跨過整個地球走。 嚇！ 但不過走個地帶嘅時候走一走，個星座位就唔同咗，個宮位都唔同咗。 即係我哋唔應該攞住本香港嘅八卦雜誌話，哦呢一、這個禮拜嘅星座。 佢呢個你只可以話係當係參考啦，你唔好為即係真係當佢迷信咁睇落。咁當然我哋啲算命或者命理上面，不論星座又好，或者係八字啊、七正四餘之命數都好，咁都有包含咗一樣嘢睇，有一樣好重要睇。假設你香港星出世，你而家身處美國，咁美國嗰方面本身個地點上面個運程。個五行力量都會影響到你啊，因為你而家身處嗰個地方嘛，咁唔多唔少都會影響。咁、那個命盤就變咗先天上嘅俾個條件你啦，即係譬如你前面有咩菜，有咩材料喺度，咁呢個你命盤出嚟啦。咁然後你地方就係用咩廚具去煮啦。 嗯。 咁可能得西餐廚具，或者係另外個大鑊喺度。咁我中國咁個大鑊係炒咁嘅菜，咁就叫中式菜咯。 係。 咁如果我譬如我喺美國嘅，咁我雖然有中式材料，但不過都係得翻西廚嘅廚具，咁我炒出嚟咪變西廚嘅嘢咯，西餐嘅嘢咯。所以兩樣嘢共同並立嘅， 即係如果香港嘅嗰個時辰同一日換轉係我同一個時辰嘅話，因為兩個環境唔同，其實個命盤都有機會唔一樣。 有機會唔一樣 啊！ 因為就係頭先講，你命盤係先天定咗香港命盤，係個人生嘅流程故事喺度啦。 嚇！ 但不過如果你轉咗落美國嘅時候，即係我即係將本故事書拎咗過嚟美國。咁我可能個故事書所行嘅角色嗰條路線就唔同啫，即係因為個愛情愛唔係愛情，即係個外境環境因素影響咗你，可能會將件事催化咗，或者可能變咗走咗另外同一條路，但可能會同一件事，但會將另外一個方向走啫。 嚇、啊，明白明白。 係啦 ，OK。 咁今日就暫時到住呢度先，因為都係同大家好簡單講下星座嘅嘢，都等大家知道原來睇星座唔係淨係睇個太陽星座咁簡單嘅。咁至於下次咧會我盡量咧會揾個多啲資料，就係譬如逐個星座解釋，或者係一個星座裡面，如果喺唔同星體嘅時候，佢會有咩情況？咁呢個到時下次再同大家講啦。咁就呢啲先，拜、 okay。 拜。